还有是共性磁盘的方式呢，在这里呢，每一个处理器都有它自己的内存，但是四个处理器呢，应该共用计算机的硬盘，也就是说，所有的处理器共享公共的磁盘，这样的系统我们也把它叫做集群系统。